如果离开以后得到的会是什么？是难过，是孤独，还是接着下一个？放不下是个借口，我叫人折痛，爱有始有终，我不明白牵着的手怎么牵着牵着就放了。也许爱让此刻变成灰色，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，感受着仅存的快乐。回想我们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只有我们两个，别人没法懂得。你说你累了，能不能放我？我走了，你别再难过，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。记得以后你要快乐，这世界没那么多因果。我走后你别再想我，尽管有太多的不舍，这是你要的自由，我还给你了。 我走后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感受无聊，抱怨这卑微的生活，独自走在街上祈祷，曾经全心全意对你却没有丝毫感动。也许我走后才能给你自由的感受，曾经有那一刻是真的想把你娶回家，承受着社会的压力，疲惫不堪到这时差，想过如果有一天你还能够回心转意，那我也放下所有事情跟你享受一辈子甜蜜。 别再难过，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。记得以后你要快乐，这世界没那么多因果。我走后你别再想我，尽管有太多的不舍，这是你要的自由，我还给你了。我们度过这幸福时刻，拥抱也没了，也变得忐忑， 内心不需要抉择， 我们只是见过。没了我怎么了？我们既然只是过客，从陌生到熟悉，然后走到分离。放不下的原因是因为你。